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晚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就是 Thomas 啦。Jeffy 有些事来不到。其实今天的讲题呢，如果大家看看就看到后面呢就有一个地图啦，其实都估到九成的啦。有即是路线这样就其实是承接上个礼拜。上个礼拜就有个沙漠，有些骆驼啊这样啦，还有些少的悬疑性。今个礼拜应该大家都不会什么悬疑啦，都写到明啦，就有所谓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咁就所谓一带一路啦。因为上次其实未讲晒，不过呢可以咁讲啦，上次就叫做一带一路是什么啦，你可以当系。今次呢我就其实系借呢个作为一个跳板，就应该引申出去呢，就话可以讨论多好多好多嘅嘢呢，就叫一带一路引发嘅思考咁啊。但喺未正式入主题之前呢，就唔系话今次我一又要补充啊咁啊，因为上集都系讲一带一路啦。但系有啲 Thomas 呢有啲重要嘢呢係要同大家宣布嘅。好， 就 係交波俾 Thomas 人民超市賣廣告啦。 係。 咁炮竹聲除舊歲，人民超市喺今個禮拜六日舉行嘅辦年貨開放日。最後一站就係我哋太古仁富工業大廈。咁到時有多款產品以優惠價發售嘅。咁海味系列流浮山上品金蠔一斤裝21至25隻，原價430元，賀年價400元。慶輝堂紅燒吉品包6粒裝2罐，原價600元，賀年價500元。10粒裝2罐，原價500元，賀年價450元。大西洋鱈魚花膠1斤裝，賀年價900元。咁賀年四寶方面，藍罐曲奇2磅裝，原價125元，賀年價95元。費列羅樽品禮盒24粒裝，原價99元，賀年價75元。金沙朱古力禮盒裝24粒，原價75元，賀年價65元。樂家杏仁糖340克，原價92元，賀年價70元。韓國水果蜜瓜1.5公斤，賀年價80元。新高梨2個裝，賀年價25元。士多啤梨250克，賀年價30元。富有似5個裝，賀年價30元。富士蘋果2個裝及甜金，唔好意思，及蜜金6個裝，賀年價只係20元咋。咁記得1月30日和31日今個禮拜六日上午11:30至傍晚6:00，嚟香港鲗魚涌英皇道1067號仁富工業大廈7樓人民超市太古店辦年貨啦。 好，唔該曬 Thomas。好啦，咁嘩真係有好多嘢啦，上次就好似海味多啊，今次又多咗好多生果啊咁樣，係咪都唔係海味嘅，上嗰啲叫急凍嘅各種嘅海鮮啊咁啊，肉類啊咁樣啊，即係過肥年啊吓。 咦，多睇你個喉嚨係咪唔係咁舒服？ 是啊，呢排呢實際上講咗太多嘢啦，所以呢都要放輕啲啊，你知道啦，點解講咗咁多呢，其實就即刻入呢、這個我嘅主題之前嘅前奏啦，其實樣都相關㗎，其實大家知道上次大家聽呢一個浩浩汤汤同埋今個禮拜聽呢，中間香港就經歷咗幾年啦，有冇睇新聞啦，即係話幾年嚟最勁最勁嘅一個寒流啊，或者寒潮啦，59年。 59。 因為上次呢原來是1957年呢，天文台呢是當時錄得最低的溫度呢是 2.4 度。咁今次呢就3.1度。3.1度好勁啦。咁當然呢亦都俾唔少市民批評啦。因為佢之前呢即係有時如果你睇返嗰個所謂九日天氣預報呢、就預測當日呢係最多是跌到11度。咁由11度變咗3.1度呢，係講緊呢係4度嘅偏差。咁當然嗰個9日前啦，咁好啦，8日前、7日前、6日前咁一路修正㗎嘛。咁當然你話佢不斷修正呢樣嘢呢，就唔應該構成一個批評，講真，唔通佢唔修正嗰啲叫做死不悔改，臨到尾錯咪錯囉咁咩，你都唔想個天文台咁㗎，係咪我哋叫做，因為隨住新嘅資料入嚟，咁你修正返呢個係完全合情合理啊，係咪咁，因為20世紀著名經濟學家海恩斯有個名句嘛，他說當我事實改變了個時期，那我的意見當然改變的啦，那你呢這樣即係佢意思就即係話，喂，海恩斯點解你好似講啲嘢有啲前言不對後語、之前你又支持呢樣啊，點解而家你又支持呢樣啊咁樣，咁佢又答得非常之好嘅，係呢個名句啦，咁佢係啦，唔通你話嗰啲事實都變咗啦，證據又變咗啦，你都仲係死撐咩好啦，咁但係始終當然就係佢臨到撐到臨到尾呢都仲係爭 即係一節啊嘛，即係佢都冇話去到三度咁勁嘅即係咁去到好接近咧，差唔多係啲人即係數曬出嚟啦即係差唔多逐個鐘頭先至修正咁樣。咁呢個係一點咧。咁但係咧就我想講嘅咧，當然係更加當然講埋嗰個大家最有興趣嗰個落唔落雪嗰樣嘢先啦。咁就係因為咧美國。係嘛？有一個氣象中心一早咧就已經話香港咧就有可能落雪啊嘛，即係星期日或者星期一啦，即係啱過去嗰個啦。咁當然引起好大嘅公眾關注啦嚇，好多人問天文台啦，問天文台就話梗係冇可能啦嚇，就機會係微乎其微嘅咁。咁亦都去到一路接近咧，哇！法國個天氣真係凍得唔交關咧，咁當然更加多啦。咁所以我咧。作為一個前天文台 高級科學主任， 係冇錯，就不斷收到啲人咧就嚟同我做訪問。咁我其實都係一樣噶，我就係話係咯，個機會係極其微噶嘛，即係香港落雪，我都話有個所謂落雪嘅報告咧，係已經100年前噶啦，即係講緊有多嘅。咁但係都係一個報告，就唔係天文台錄得嘅，即係一啲市民嘅目擊報告啫。咁你知落雪呢樣嘢，喂，你真係派人出去睇啊？佢都融咗啦，係嘛？咁你點樣能夠證實咧？咁啊，當時又唔係個個有手機可以拍張照片噶嘛，係嘛？咁所以咧，其實香港你話即係以天文台嘅記錄咧，其實冇話正式落過雪。咁而家哇，突然間話香港會落雪喎，咁啊，都好多人係好有興趣。咁當然另一個咧，就以往都有噶啦，就係話結霜。咁啊，結霜咧，其實我哋天文台有個叫霜凍警告嘅，frost warning 嘅。我以前都發過添嘅，我記得我當值嗰陣時就唔多嘅因為即使我做天氣預報員嗰陣時咧，其實就香港嘅天氣都唔係咁凍。 發俾啲山頂有錢佬睇。 唔係噶，嗱咁啊呢度咧就要就稍微。 蔡龍。 啊，算你，我仲要 edge 期下你，估唔到 Tom 真係醒目仔。 係 啦，嗰陣時香港咧其實係仲有農業㗎，好多人種菜嘅。咁其實啲菜咧一霜凍結霜咧，其實就壞曬㗎啦。都話講嗰啲細胞啊，記唔記得我講求生技巧？即係等於嗰啲凍倉因為嗰啲細胞入面嘅水分咧，即係即係低過呢個咁嘅零度，佢係結冰咧，佢個冰嘅體積係大過水噶嘛，係嘛？咁所以佢就會撐爆咗個細胞咧，其實就爛曬，咁啊壞死。咁所以我啲手指腳趾咧就直情要壯士斷指，就要斬咗佢或者剪咗佢噶啦。即係如果你喺嗰啲咁樣即係冰天雪地嘅荒野遇著呢啲叫 frost bites 好啦，咁但係咧菜亦都一樣啊。大家知道其實菜點解唔能夠擺冰箱就咁解啦。即係真正嗰個冰格，我哋擺雪櫃都只能夠係擺喺即係零度以上嗰啲。咁所以咧，我哋嗰個七度咧，我記得嗰陣時係以七度，同埋咧就要淨風，同埋咧就係要濕度要有翻咁上下。我唔記得百分幾嘅，即係起碼可能要高過70。咁同埋咧就係要clear sky 又要。即係夜晚係好天嘅，因為原來喺寒流集港期間呢，夜晚密雲呢嗰個溫度就唔會跌得太低，因為佢有保溫作用其實係咪有個 insulation 即係絕緣。但係如果佢寒流過後，佢寒流嗰陣時候可能有雲有雨但係之後清咗夜晚嘩晴朗無雲咁嗰陣時呢嗰個就叫輻射冷卻啦 ,radiative cooling 呢就凍得仲緊要。咁但你又唔能夠太乾喎，太乾都冇有結啦，你結霜係水嚟㗎嘛係咪又唔能夠太大風喎，太大風呢佢就會即係有呢個咁樣嘅混和呢就唔係咁容易令到水呢啲水氣係結做固體呢。咁所以你即係幾個條件嘅四個條件基本上下七度或以下淨風或者好細風，要晴天夜晚晴天同埋個濕度嘅方向上下。咁其實香港間中都有啦，尤其是大帽山話知啦，咁好多人揸車上大帽山睇結霜咁今次直情唔知結霜，直情結曬冰，嘩嗰啲冰柱一條條真係蔚為奇觀啦。咁大家知道我唔使我多講啊，大家即係過去嗰幾日個個禮拜即係睇嗰啲即係 Facebook 入面或者 YouTube 嗰啲咁樣嘅 video 都睇到好多啦。咁但係呢我所以你問我點解把聲好似咁樣呢就係、是、嘩我真係之前之後呢加加埋埋呢都有成最少5、6個、6、7個啲訪問咁亦都實際上其中有啲呢就是、我好早應承咗一間電視台因為佢哋喺日本我費事同我賣廣告啦就喺日本就買 NHK 就買咗一套製作得非常之好嘅紀錄片係講自然災害嘅咁但係其中呢就係、是、有四集就係講天氣氣候嘅變化另外嗰四集就係講地震火山咁樣呢就本來想搵我做曬嗰四集嗰八集嘅咁樣呢就係、是、後嚟我就知道我去南美一間我就要同大家講呢樣嘢都咁我就係有一段時間唔喺香港咁佢話哎呀咁冇辦法時間好逼迫咁不如呢你就負責之前啦咁樣咁之前呢就係講天氣之後呢佢又搵到香港大學一位地質系嘅教授就嚟負責咁所以我已經有兩日佢有一日嚟我屋企拍成日 啊、本來想出去數碼港嘅，點知係落雨。咁樣呢而家講琴日，琴日呢就嘩朝頭早九點幾一路拍到成四點，因為冇停。咁、哦、所以呢佢哋好認真喎，佢即係話雖然嗰套紀錄片喺外國買返嚟喺日本，但係佢哋係做咗好多。係啦，佢中間插好多咁樣嘅旁白、哦、啊，都唔係淨係旁白㗎啦，出鏡嘅。即係我作為個主持人咁樣嘅，咁所以呢就已經錄到唔停啦。咁但係再加上之前嗰啲，即係話會唔會落雪啊，同埋之後點解會凍得唔交關啊，天文台點解啊又失準啊咁樣，嘩嗰啲咁樣嘅好多電視台啊、電台啊咁樣。咁、但係一樣嘢呢都冇辦法要信下嘅，真係。你發覺呢原來好似我同阿 Thomas 啲後生仔傾偈呢，我就話如果你話係呢樣嘢呢，冇辦法，呢、這個都係賣廣告啊，但其實係我唔想賣嘅，但係都要講。將會喺呢個無線出街咁啊，咁啊 ，Thomas 一定會講，誒無線就是 TVB 啊，邊人睇㗎咁啊？但係咧呢個過去呢個禮拜咧，就事實話俾我哋聽咧，喂，世界上好似 Thomas 咁嘅年紀嘅人咧，其實唔係佔大多數嘅，係、嘛？大過年紀大過你嘅人咧，其實好多好多好多嘅香港， 同埋把口話唔睇，其實可能都會睇。 係啦，佢因為佢做嘢，佢就唔得個開著啊！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你雖然話網台啊，真係唔好意思啊，蕭生啊，即係你話浩浩雙雙咁，我哋好多 fans 冇錯，即係嗰次啊過年我哋去飲啦，哇延開唔知幾多席，係好熱鬧啊！嚇、呢個係事實。但係嗱，我諗啊，我去咗咁多個嗰啲。電視台啊、電台啊咁樣接受訪問咧，但係到頭來有人話翻俾我聽，即係我遇到啲朋友啊、親戚啊，話、喂，我見到你、啊、就喺邊度咧？東張西望，你一出東張西望咧，嗰、那個曝光率咧，即係啲人話見到你咧， 起碼200萬個 view 啦， 係同其他嗰啲咧係完全唔同級數嘅陰光， 唔同個數量級， 唔係係啦，唔同個數量級啊 ，order manager 嘛，嗱，其實好簡單嘅，即係啲人我啲人唔明白一樣嘢，就係、是、大氣電波同埋網上點解有分別咧？就話你會唔會用一個50寸或者60寸嘅大電視喺客廳？就算你唔係睇嘅都開著啊，電腦上網喎、啊，我講你會唔會啊？你唔會啊嘛？呢個係人類基本日常生活行為模式嘅根本性差異啊嘛？你明唔明啊？嚇咁唔通你成日真係你整個 Google 眼鏡啊 ？Google 眼鏡講咗兩三年啦、啊，都唔流行啊！咁你都會車死啦、啊，行出馬路都係嘛、好啦，咁你唔係有個 Google 眼鏡？咁你屋企嗰個就算你40寸啦，我唔好話咁誇張啊，40寸、50寸、60寸都好。喂，你平日食飯就開著佢直到瞓覺，你個電腦上網同佢邊有揮先？冇得揮噶嘛，係嘛？所以東張西望一出，哇，個個都話Eddie 見到你喎咁啊，哇！但係其他嗰啲咧，即係唔怕啦講啊，譬如 DBC 啊、Now 啊、Cable 啊嗰啲咧，你出幾多咧？其實咧東張西望我出咗咧，我其實冇睇到啊嚇，佢訪問就訪問咗成大半個鐘，但係出我諗佢出咗分零鐘，但係其實俾人鬧嘅，因為咧佢係 cut 咗嘅，佢喺個網上面佢發放嘅咧係多啲嘅，但係佢真係喺大氣電波個咧係少啲嘅。其實而家 TVB 成日都做啲咁嘅嘢㗎，即係佢網上面我唔知啊，佢因為想保留個網嗰、那個賣廣告啦。你想睇多啲就上網，咁上網梗係賣廣告啦，係咪？咁其實都係㗎，我都話鬧到爆啦。去年11月29日全球氣候大遊行，為咗配合巴黎嘅氣候峰會，我花咗成幾多嘅時間精神嚟去搞，卒之好成功。但係竟然呢佢有好多人嚟拍喎傳媒，但係我嗰晚返到去，因為即係4-5點就完㗎啦嘛，同啲朋友飲下嘢返到屋企都係啱啱講一次6:30，就睇個大嘅main news 啦，係咪 ？TVB 一開嚟睇。佢又講喎，巴黎峰會喎，即係召開在即咁樣，全世界都好多民間嘅組織啊，又有好多示威啊、遊行啊，當然巴黎正勁啦，因為巴黎就係因為恐襲唔俾遊行啊嘛，於是啲人就擺曬啲鞋喺度啊嘛，記唔記得啊？好搞咗好多花神嘅巴黎，咁就但係卒之都係又同防暴警察衝突啊巴黎，咁但係咧佢亦都介紹啊，全世界都好多咁，咁當然佢嗰啲 footage 都係買翻嚟㗎啦。咁但係好心理，咁之後呢就最後影到啲民間組織嗰啲世界各地遊行示威呢，我一睇吓、印尼有個印尼嘅畫面喎、印尼啲人都出嚟話要吓、要我哋要救氣候喎、跟住南韓，咁我話跟住我哋嚟掛木第二單新聞啊、哇我直接我即係你話嬲我又唔好嬲，因為我年紀咁大呢，老實講呢、即係我唔係話好似後生仔話好易扯火停、但我真係四個字就係、難以置信。難以置信，喂唔係呀嘛，你報印尼你報南韓，而我哋自己香港呢個係開埠以嚟最近都講係咩175年啦咁樣、香港開埠。喂咁你當175年以嚟第一個咁嘅氣候大遊行。曾玉成去咗，李卓人去咗，何秀蘭去咗，郭佩凡去咗， 啊，庞爱兰去咗，刘秀成去咗，吓、啊、前天文台台长林超英去咗，你唔报、啊，你报印尼同南韩、啊，你话系咪真系即系直情闹爆啦？咁但系后尾咧，佢有个咩互动新闻系嘛？ 冇， 唔系互动添，佢都喺网上睇，我记得。啊咁但係呢總之呢啲朋友 send 到 link 俾我，其實都好短嘅啫、哦、其實都係返嚟人中，但係呢其實就係有介紹我哋嗰個遊行嘅、嗯、即係原來佢而家呢係分咗呢個咁樣嘅，有啲係專登唔俾你睇，所以大家都明㗎啦，講真，即係你聽得睇得好好相相，你都知道呢其實呢一個 TVB 呢嗱、啊、我唔知會唔會惹官非呀、啊嗯啊、即係差唔多基本上係完全淪陷㗎啦， 有 censorship 㗎啦。 吓、啊、已经系沦陷㗎啦、嗯。即系佢嗰种 censorship、嗯。即系如果你日日夜夜淨系睇 TVB 嘅 news 呢，你对呢个世界嗰个认识呢系偏颇得好紧要、嗯。因为佢好多嘢系唔报㗎。 嗯。 即系你唔好话讲其他其实都系建制㗎。啊我都系赞咩㗎，赞 K 宝㗎。喂、嗯、K 宝背后系边个？吴光正。吴光正系边个？就系、是、最先出嚟同阿董建华大家一齐陪跑嘅大商家、嗯、人大政协嚟㗎嘛。系、嗯、咪咁但係 K 寶係佢喎，但係 K 寶嘅新聞呢勁過無線好多，尤其是佢報中國嗰啲揭露性嘅嘢呢、 嗯、 所以佢好嘢，佢就係嗰、那個即係偏彩自主、嗯、即係佢能夠放手俾個偏彩自主，嘩無線真係慘，好啦。